着我脑袋哗哗哗哗留白道子。 嗯， 本家一算账一瞧我，告诉我 啊， 咱这账先别算了。 干嘛呀？ 你看看你们孩子的脑袋怎么回事？ 嗯， 我爸一瞧啊，这个大爷您不管他，我们这孩子就是奶油脑袋。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高英培、孟凡贵二位合说的《造厨》。下面我们换换口味，来听一段插曲儿。风雨贵州，这是脍炙人口、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段了。表演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曲艺家赵玉明女士。以上您听到的是赵玉明老师演唱的插曲《风雨贵州》。赵老师今年已经是90岁高龄了，前不久在第三届宣南杯京津冀古曲大赛的颁奖晚会上，赵老师还登台向我们的古曲志愿者授旗，可以说精神矍铄，祝愿我们的老艺术家健康长寿。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先暂时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听相声品曲艺。

想问路，理应下驴过来做个揖。你小子骑在驴上还野吊无枪，我不能便宜了你。想至此，他瞧着公子一声也不言语。公子说：嗨，老帽，我的话你没听见呢？啊，瞧着我也不说话，你成心要让我起急。老人说：向我问路，我可以告诉你，你必须先得给我解开一个谜。什么？解开一个谜？那有什么呀？你说吧。老人说：我养头母驴，它怀了孕，下了一条狗啊。公子一听，哈哈大笑，那可太离奇，驴怀孕就得生驴，怎么会能下狗呢？老人说：我也纳闷，他不合逻辑，该怎么着他不怎么着，可真让我憋气。这畜生又不会讲话，我实在是没了主意。你要能解开这谜，我一定给你指路。我老头子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下驴。公子闻听一琢磨，满脸通红，他恍然大悟啊，老人家请您指路吧，我现在就给您下驴呀。 以上您听到的是关学曾先生演唱的《北京琴书》幽默小段《礼尚往来》。下面我们请您再听一段青年评书演员萧蒲涛表演的《老孟囧事》。 老孟囧事。话说这老孟啊，接了一份工作，得去法国演戏。演什么呢？演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这老孟还琢磨呢，去外国这语言环境怎么办呢？我见着外国人说什么呀？正琢磨呢，刚进旅馆，一个法国小哥冲他一鞠躬，穆须。这老孟一听，穆须什么呀？我就知道穆须肉，所以他就跟了一个字儿 肉。 那法国小哥听了，当时一愣，老孟没，总算没让他问住。但老孟转念一想，不对，我要管你叫穆须，你回答我什么呀？这我得学吧。于是等第二天，老孟又看见了那法国小哥。这回老孟主动过去一点头， 穆须。 这法国小哥一听，肉，穆须肉，你这个吃货，你以为我不懂吗？哎，老孟一听，这可不错呀，看来呀，中国越来越强大，中文和中国美食那都是世界流行啊，嘿，不错，有信心了。于是老孟就到了教堂了，先演习一遍。也别说，老孟人家身为演员，功底儿深厚，演的是真不错呀。到了最后收工了，这老孟还没等换衣服呢，教堂门口啊，进了一个人。主啊，请宽恕宽恕我这个可怜的罪人吧。这人说着，就来到老孟这屋这儿， 真把这老孟当成神父了。这老孟一听，得了，我也充当回神父。他呀，就用刚学的法语跟人说了：“ 说吧，先生，您有什么事 儿？”“主啊，请宽恕我吧。我在二战的时候收留了一个被纳粹追捕的犹太人。”这老孟这儿有翻译，他一听这好事儿啊，俗话说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这也值得忏悔吗？你有毛病是不是？于是老孟赶紧跟他说了：“ 哦，原来是这样，这可是好事啊，为什么你觉得有罪呢？”“ 这我把它藏在我家的地下室，让他每月交给我1500法郎的租金。”“ 难道你就为这件事忏悔？那么我现在就代表主赦免你的罪。”“ 其实不止这些，问题是我直到现在也没告诉他，二战已经结束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评书演员肖蒲涛为您带来的老孟囧事一个小笑话。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6:30再见。 我们的心是爱，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赞赞新时代，王平九作词，常石磊作曲，李易峰、景甜、江疏影演唱。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大地生机，青山绿水常在，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欢天喜地的节拍，赞赞，欢天喜地赞赞，欢天喜地赞赞。幸福目光澎湃，站起来扶起来抢起来，情不自禁的感慨，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情不自禁赞赞。我们的心 秋盛会，荣威 iX8 智联网 SUV 大七座特供版限量发售，即日起至10月31日，加1000元即享超视野全景天窗、座椅电动八项调节等9大豪华升级，仅需16.98万元，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助购政策。 老公，这个月追剧流量超了100多。 没事儿，听说现在办理300兆高品质联通宽带，送3个手机号，全国流量敞开用，互播免费送语音，每月